资讯， 智能新鲜听。 首先第一条新闻呢，也是跟元宇宙有关的。随着元宇宙今年在全球范围内的大火，美国斯坦福大学自然也不肯放过这个最前沿的学习和科研机会，于是他们开设了这样的一门课程，通过 VR 设备让200多个学生聚集在元宇宙课堂里共同学习，实现了 3D 形式的一个也不能少。那么斯坦福元宇宙第一课课题是虚拟人，学生们可以在自己的宿舍或者是在世界的任何的地方，只要他们戴上 VR 眼镜，学生们就可以像真实世界一样面对面的讨论，而学生们头脑风暴出来的新想法也可以随时来实现，比如说他们可以上天入地，穿越时空，甚至可以回归远古，或者是创造出原本在这个世界上就不存在的物品。但是想象型教学呢，毕竟还是不如实际体验来得靠谱。但是借着疫情和元宇宙概念的兴起呢，这种多重的原因，这门课程呢这么搞了起来，也成为了斯坦福历史上第一门全程通过 VR 技术来参与的课程。接下来再来关注，近日世界首富马斯克宣布他的神经科技公司将在2022年度首度展开人体试验，以测试他们公司研发的人体植入芯片的性能。这家公司呢，旨在实现脑机合一，最终的目标是将人类意识和机器智能完美的融合。他们在早期的工作重心是围绕着人体芯片的医学应用展开的，不过这家公司所进行的动物试验以及计划进行的人体试验也是引发了诸多的道德伦理层面的争议。那么后续将会怎么展开呢？如果有新的进展，我们也会及时的分享。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自动驾驶方面，近日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批准了奔驰的 L3 级自动驾驶系统，意味着奔驰 L3 级自动驾驶车辆呢能够上路了，甚至还能够远销海外市场。这也是继今年本田限量量产全球首款 L3 自动驾驶汽车之后， L3 级自动驾驶领域的又一大突破，实现了规模量产、多国销售。以上呢就是今天分享的科技资讯，接下来分享今天的话题，火出圈的元宇宙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智能时代正在开启。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智能时代，我是静桥。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呢发布了2021年度十大网络用语，其中呢有元宇宙这个词儿。当元宇宙这个科技概念出现在了一个十大网络用语当中，我们能切身的感受到元宇宙这个新概念呢真的是破圈了。那为什么元宇宙这么火？元宇宙将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改变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来聊一聊什么是元宇宙，以及元宇宙未来将会是一个怎样的宇宙。今天我们请到节目的嘉宾是科技财经作家，也是我们智能时代的老朋友请客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欢迎请客老师。 大家好。 说到元宇宙哈，我们肯定要来解释一下这个概念，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新兴的概念，在今年下半年火速的出圈，特别的火。这个百度百科对它的一个定义呢，我先来给大家念一念啊，是利用科技手段进行链接与创造的与现实世界映射与交互的虚拟世界，具备新型社会体系的数字生活空间。这个大家可以慢慢去揣摩一下。我们先来问， 我估计揣摩了也不懂。 对，有很多这个，比如说什么映射呀、虚拟世界呀，又交互啊， 说的太文绉绉了，就是 让邢科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或者是您能不能举一个稍微在我们生活当中已经出现的例子。 对，看过立体电影吧，就是3D 电影， 4D 电影， 3D 就行， 3D 电影。 对，就是现在其实电影院里那种大制作的哈，就比如科幻类的基本上都是 3D 的。其实 3D 电影就是这个，就是我们最能够直接感受到的。其实这个概念哈，应该说也几十年了，就是你说是新概念也 对，但这个事儿哈已经出现很早了。我们对这个就是对所谓元宇宙相关的这个概念的第一次接触哈，是从立体电影开始的。这个大概在40年前可能就有，就有这种电影。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哈，当时有个同学说他说去看立体电影，我说什么是立体电影，那时候就不理解，然后就去了，当时是戴着那个红绿的眼镜。 去看了之后哈、啊，哎，当时还是很震撼的， 就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对，就是因为你平时看东西哈、啊，真的和假的是非常清楚的。比如说你看了一个照片哈、啊，它拍的再真，它是个平的东西，你一看它就不是一个活物。你看电视也是，虽然电视影子能动，但是实际上你就看它就是在屏幕上面一个扁平的一个呈现。但第一次看3D 电影的时候哈、啊你就觉得哎。两只眼睛看的东西好像就在眼前，尤其看在里面哈、啊，有一个很经典的那个一个段，就是一个老农在那钓鱼，突然他把那个钓鱼竿往你脑袋上一戳，啊，几乎所有人第一反应就是哎，把脑袋偏 一下， 对，因为他这个就是说让你感觉好像这个事儿就发生在真实的时间里。了解这个元宇宙的话，有个感知，首先就是立体电影。那么立体电影你看啊，它几个特征啊，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说，其实它只是个影子， 它是虚拟的， 它没有真东西，或者是我们用俗话说就它不是真的，它没有真东西。但是呢你看上去它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刺激哈、啊，就跟真实的刺激很像。比如说他拿个锤子砸你，你就觉得好像真有个人砸你，你就想躲一下。到了今天了，他既然叫元宇宙了，他肯定还是有一些新的内容哈、啊。那么他增加了哪些新的内容呢？就是原来哈、啊、那个立体电影它是固定的，就是你两只眼睛看的时候 它就在你前面那个位置。但是如果你戴了这种比如说我们现在那个眼镜 VR 眼镜 叫魔镜 这种哈，戴了之后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你脑袋转的时候它里面那个感知元件它知道你脑袋的方位，其实它会把屏幕上的那个影像哈，它做一个反向的挪移， 就是让你沉浸其中。 对，就是你 360度的沉浸。 你看看对面，假如电影里面，好，你看对面是一个真人站在这儿哈，你往右转脑袋的时候，那么这个人如果按照屏幕的话，那他肯定跟着你的屏幕就走了，对吧？ 嗯。 但是他装了这个位置感知的话，就是那个人还留在那儿，他会让你看到，哎，那人旁边是谁？ 嗯。 这个时候就跟我们真实情况很像。 对， 你对面来一个人，对吧？你看他，哎，他好像带了一个同伴来，你会把脑袋偏一下看旁边。 对，你的视线就改变了。 对，影像能够匹配人的眼睛，这是第一步增加的。还有一步增加的呢，会让这个东西啊感觉更真实。扎克伯格，他们最近出了一款叫做手套。 啊、哦，对对对， 那个压力手套。 嗯，压力手套。 压力手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了这个压力的这个传感器之后，它会有一个什么更进一步的好处，就是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其实还是只有声音，但是我们想拥抱怎么办？想握手怎么办？其实你在微信里是做不到的。 嗯， 那有了这个压力传感器之后，就啊，你戴上手套， 嗯， 好，一个几年没见面的同学他也戴上，然后他伸手来跟你握的时候， 你在这边就感受到了他， 对，你完全能感受他传给你的压力是多少。 嗯， 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戴上 VR 眼镜啊，你也能在眼镜里看到一个 3D 的形象，就在你面前。那 3D 的形象加上手上的真实感，而且这个力量的传递的形状、手型、压力大小都是那个朋友的真实的，所以你就会觉得，哎呀，人与人交流啊，真可以跨越空间、跨越时间。 嗯， 这就是我们想象的一个结果。而且这个好还不已经不是想象了，可能明年后年啊，这种设备就能买得到了。 在刚才我们的资讯当中啊，也向大家提到过，在斯坦福大学现在已经有了元宇宙课堂，元宇宙的上的一节课，同学们在不同的地方戴上 VR 眼镜之后呢，他们可以来到仿佛是同一个空间，因为他们来到的是同一个虚拟空间，在这个虚拟空间当中，他们可以相互交流，然后共同完成一些课题，甚至打开自己的脑洞，想象很多很多的事情，这些。就都是虽然是一个传统的内容，但是因为有了这个 VR 以及元宇宙的这个概念的加持之后，大家就有了一种身临其境，同时呢虚拟和现实它有了一定的交互。刚才邢根老师跟我们介绍了，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元宇宙带给大家的改变，就是我们在虚拟世界当中，可能大家原来想象的是完全就是虚拟的，它和我的现实生活有一定的距离，但现在元宇宙它提出来的就是虚拟和现实让它有了一定的交互。 其实我个人可能有一种偏好哈，我对这种就是说技术加持到我们熟悉的这种现实和环境中的这个方向，我会更看好一点。我对那种哈把人虚拟化，比如做成数字化，生活在完全的一个设计性的世界哈，可能我就是不是说完全觉得那个不好，而是说那个我可能还没有就是像现实世界这么转化的这个更看好。 但是现在好像这些各个大厂们都是在纷纷的聚焦到怎么建设这个元宇宙当中来。 对，所以这里就有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刚才是讲就是元宇宙是怎么样创造一个跨越空间的 新的现实，就让朋友比在微信上视频更像面对面那一样。其实这是技术给我们的一个礼物吧，就是这样的话，就是说所谓元宇宙其实核心点就是打破了这个空间的限制。那你刚才讲的这个虚拟啊，它更像是什么呢？说我们真实的世界之外啊，我再造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呢，你在地球上可能哪个地方都找不着，但是你一旦戴上眼镜，它好像就去了。 你好像一登录这个网站上之后呢，你就进入到这个世界里了。 对，如果从人的角度讲，它更像做梦。比如你在梦做梦里哈， 我觉得更像是玩游戏。 对，玩游戏也对。但是做梦是这样，就做梦可能每一个人哈，他不需要一个设备，他就能进得去，就每个人都有类似的体验。比如你在做梦里面，你醒来啊，你就会觉得哎呀，那个不属于我的。但是你在做梦的时候，你会觉得它跟真的很像，会有这种一真一幻的感觉。但是一旦你回到现实的话，你就会觉得哎呀，那个其实不属于我，只不过是啊一个梦而已。 但是元宇宙可能在未来是不是真真切切的这种感受，它属于每一个人呢？ 对，其实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什么哈，什么叫真的。其实真实这个事儿哈，有一般人可能觉得真实的跟假的这个事儿，人生下来就知道啊，这连学习都不学习我就知道，别摸上去哎，能感受到放在那儿，不管我想不想要它，它都在的那种。这可能是一般人的理解哈，但其实真实性的这个概念是一个非常广泛的。一方面有我们现在想的，比如拿着手机、拿着石头、就拿着馒头，这都是我们理解的真实。 可实体感受到的、摸得到的。 对，但现在我反过来问一个问题，比如说我给你拿一张钱，一个人民币，你觉得这个东西是真的吗？ 是真的呀。 对，你说是真的是这样哈。假如说我现在给你的是这个地球上另外一个国家的钱，你从来都没见过，那可能一般人的反应就是我看着你是假币，对吧？你看这个时候，你说这个人认为是假币，他为什么判定他是假币呢？ 因为他没有在这个地方流通的一个能力。 对，那么这个实际上映射到另外一个事儿哈，就是什么是真正的现实。有很多人哈，第一个就是对这个虚拟的元宇宙里面的这个所谓的现实哈，理解的不一样。比如拿这个钱来说哈，钱作为一张纸，可能所有人都认为它是真的。但是作为钱的话，它是不是真的，其实不是说这个纸本身能决定，而是说你能不能用它买东西。 我们给它定义的。 对，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社会现实。就社会现实就是说是由人跟人哈共同认可的。所以接下来是这样哈，比如说刚才说的是钱的话，你发现它好像真的假的还是能分别。那么再有一个，比如说我给你写一个借条，哎，我说这个当100块钱用，这个时候哈，它是真的是假的呢，就更存在争议了，对吧？哎，如果我给你写的欠条，你拿到我这里来，我认呢，因为我个人信用，对吧？哎，我欠你100块钱，你拿来之后，我就或者拿100块钱的包子给你，或者拿件100块钱的衣服给你，再或者再还100块钱给你，那肯定认这个账。但是问题在于哈，我写的这100块钱，它为什么能值100块钱呢？实际上是我们俩的一个共识，就是我们俩认为是一个契约关系。所以社会现实哈，它构建的是这种，当这一类现实哈用各种技术手段呈现的时候，就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方便。第一个，比如说还回到刚才这个钱， 比如说数字人民币。 对，回到这个钱，哎，钱你以前你认为哎呀，我要拿在手上，一张一张数的时候可觉得这个踏实了，对吧？ 对。 但现在你看在微信里，哎，你发现它只是个数字在变化。那未来可能是这样，它既要有我们过去数人民币那种充实感，然后呢它还要有像这个微信上那个钱一样的那种便捷感。 便捷。 怎么办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将来拿钱哈，数字钱包里拿出来的钱就戴这种手套，拿出来你一张一张往外拿的时候哈，这个手套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哎，拿出金条就是金条，大的像金条，小的像硬币，哎，或者像纸币。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哎，这种虚拟数字感的钱哈，会给我们带来非常真实的数钱的感觉，数金条的感觉。 其实现在真的是有一种，就比如说拿钱这个事儿做例子哈，确实是有一种你不知道你到底花了多少钱。 对， 只是一个数字的变化，你好像越来越模糊100和10000之间的区别，因为它没有真实可感的一种东西。 对， 反而在元宇宙的某一种设定情况下，它可能会让你有一种真实可感的100和10000在你面前，你感到的就是不一样的。 对，所以这个实际上哈，是我们 想象的世界，再回馈到真实世界里的一些应用。其实这一类应用啊，会让我们感觉到就是世界离你更近了。 嗯， 比你将来去旅游啊，你坐在自己房间里，只要你房间有个20平，你可能就在房间里戴着这种头盔啊，就相当于到了瀑布边上，到了大海上，这种旅游就会变得非常非常便捷，甚至可能一分钟一秒钟就能切换到比如说在火星上行走。那所以这些啊，我认为它是给我们比那些就说所谓虚拟的世界哈，我觉得还更能带来激动人心的感觉。 他用一些技术的手段，通过他的这个概念，能真实的反哺到我们的真实生活当中。 嗯， 那可能在那个虚拟的世界当中，大家也会有一个虚拟形象，因为现在在元宇宙的建设当中，会有一个虚拟的货币、艺术的作品等等，它还会有很多虚拟的东西在上面。对，我们在和它进行虚拟世界的连接的时候，我们人应该怎么自处呢？ 明白，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哈，更像一个什么概念哈？就是如果说技术改变了我们生活的话，其实人的整个社会的维度哈，不只是光技术一个维度。其实我们可观察的方面至少有来自三个方面的就是不一样。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技术问题，第二个是什么？是社会的那个契约关系的问题，就是商业的问题。 嗯，就是在这个世界当中，这个宇宙当中，它也要界定一个， 对，它因为人跟人之间要合作，那么如果进入到元宇宙的话，其实人跟人之间也需要合作。那么第一个合作就是是指什么？是指你创造的物质的财富，那么怎么样去跟另外一个人能对等的交换，去协作的问题。 对，要有一个约定。 在今天这个社会里哈，其实我们理解是钱，对吧？但是钱这个东西啊，在人类社会不是已有人类社会就有的。人类社会钱非常有用，其实是最近100年才真正是占到主导地位，所谓金融业，就是说它主导了现在整个社会的秩序。但其实在中国哈，1900年以前，就是清朝的时候，中国其实是自给自足的社会，也就是家里其实没有钱一样可以活呀，因为一家人在一起劳动。然后你发现在这种农业社会里哈，人跟人之间可能是它只有非常稀少的一部分，就是很少的一个品类它需要用钱去买，比如说像盐。所以古代你看盐运使这个官是特别重要的， 对， 因为盐他必须买，还不能缺。但其他东西无所谓，因为我家里都能种出来，都能做出来。那今天呢，人类社会的合作已经是高度合作的。一个在城市里，比如在北京生活的人哈，如果脱离了水米这些东西，你就生存不了。但是你现在是身边，你几乎可以想象的哈，任何东西现在都是买来的，而不是自己做来的。那么到了元宇宙之后哈，你这种合作可能会进一步加大。但是加大之后，现在几个问题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合作哈，还是用钱吗？ 也许不一定了。 对，也许不一定。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冲击来自于哪呢？就过去我们用钱买东西有一个前提，就是现有东西你才可能买。但是未来哈，其实很多东西越来越不是说先有了才能买的。因为数字产品它是你要没要它的时候它不需要有。比如说你看这个视频，就是当你还没看的时候，你电脑上并不需要下载出来啊，你只有你要看的时候，它在那个同时的时间，好，网站上就给你下下来。所以它的生产和消费是在同一个时间进行的，那么它对钱就会有挑战。就你消费的时候它才生产，意味着什么？ 钱也不需要提前准备了。 你钱是多少其实说不清楚的。所以呢，就是在元宇宙里它有一个叫身份识别，就是你给社会做了贡献的人，那么好，你需要从这个社会啊获得这种物质财富，其实也不需要用钱的。就你有身份就可以。比如说在很多公司里，你看啊，公司里的那个公共资源的使用哈，它并不需要时时刻刻说花钱去买，对不对？ 对对对。 你只需要什么？亮工牌。 其实就是一种交换。 对，就是亮工牌。好，会议室今天我要用，我亮工牌。好，这个1点到2点我来用，我先到先得。哎，对不起，你的领导来了，你先到的把你先刷掉，你现在亮在一边，我领导先开会，因为他比你更重要。你会发现在公司里哈， 会议室的编排，一方面是看谁需要谁用，第二个冲突的时候谁的任务级别更高谁用。 嗯， 那他就有一种新的排法，他不是用钱的方式、 嗯、对对，他的运行方式和规则可能和现在的现实生活当中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所以从这里呢就是说哈，想象未来的时候大方向可以多想想， 嗯， 很多细节哈就不能太当真。 对， 因为未来可变化的地方太多了，就刚才我们说的不是说未来就会是这样， 对， 而是说哎，我们展望一下、 嗯、 看看有没有这种关系， 展望的特别的美好，可能大家对于元宇宙的无限的畅想都可以尽情的去想象。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很多大厂他们已经纷纷入局，开始在不同的这个领域当中去建设元宇宙、 嗯、 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那元宇宙它未来到底是什么样，可能是10年、20年、30年以后的事儿、 嗯。 我们现在如果想要在那个时候还能顺利的成为元宇宙的一个原住民的话，我们现在每个人对我们来说有没有一些小小的提示呢？ 好，最近哈有些电商网站也提供了一起购，比如说那个最近淘宝有一起购，还有一些视频网站哈它叫一起看。当然我认为哈，我个人喜好，就我认为一起购可能比一起看哈对我来说可能更有实际的意义。别一起购说家里父母哈年纪大了，他在淘宝上买东西的时候他有时候可能拿不定主意，他需要子女啊给他一些建议。以前他发链接，哎，你说你到底是哪一款呀，你会发现啊这个中间的交流啊、 嗯嗯、 是很费劲的。 对， 那他现在搞了这一起购之后，你会发现你直接能看到他在点什么、 哦、啊他浏览的是什么、 哎、相当于一个陪购的概念，就是就像过去哈、啊、你陪你妈妈然后上超市一样的，他说我想要这个，你会给他建议，你说这个好，哎下面大了那个上面小了、 嗯、 就很多建议就出来、 嗯、 因为你跟他看的是同一个东西。我认为你像这种哈、啊 嗯， 你可以不认为是元宇宙，但其实它是活生生的元宇宙的一种使用的状态。更多的这种跟我们生活关联很紧密的例子，我希望是这些大公司哈更着力的部分，而不只是炒一些什么呢离我们好像啊只能听得到想象得到但看不到的东西、 嗯、 我说那些东西哈力度可以小一点， 在这些新概念不断提出的过程当中能够实现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切实被大家应用到的这些场景更多一点，让我们提前的感受到元宇宙带给我们的一些福利。 所以我们就是一方面哈要积极的就是拥抱这个未来的一个趋势、 嗯、 另外一个呢不能只是造一些虚无缥缈的概念，而是要造一些跟我们现实生活啊能改变到我们生活提高生活质量的一些新的技术和应用方案、 嗯、对，这样大家才能更加积极的去迎接未来的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元宇宙。 嗯 嗯，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醒科老师的做客和我们精彩的分享，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静乔。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请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了解更多的热点新闻您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